Numéro 39. Téléphoner. 電話する. Le téléphone. 電話. Le téléphone portable. 携帯電話.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. 電話番号. Mon portable ne fonctionne pas. 私の携帯電話は壊れているんです. Je voudrais téléphoner en France. フランスに電話したいんです. Puis-je téléphoner? 電話してもいいですか? Pourrais-je parler à Monsieur Dubois? Dubois-san-wa-irasshaimasu-ka? Ne quittez pas, je vous le passe. 切らずに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今変わります。 Désolé, la ligne est occupée. ただいま通話中です。 Ça ne répond pas. つながりません。 Ce n'est pas le bon numéro. 番号違いです。 Allô? もしもし。 Qui est à l'appareil? どちら様ですか?